路加福音第二十章。有一天，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及宣讲喜讯的时候，司祭长、经士及长老前来对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，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或者是谁给了你这权柄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告诉我，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还是从人来的呢？他们心里忖度说，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；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，众百姓必要用石头砸死我们，因为他们都确信若翰是先知。于是他们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也给他们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对百姓设了这个比喻，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，把它租给园户，就往远方去，为时很久。到了时节，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，为叫他们把园中应纳的果实交给他。园户却打了他，放他空手回去。园主又打发了另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把那人打了，并加以侮辱，放他空手回去。园主又打发第三个去，连这一个他们也打伤，把他赶了出去。葡萄园的主人说，我要怎样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许他们会敬重他。谁知园户一看见他，便彼此商议说，这是继承人，我们要杀掉他，好让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他们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必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把葡萄园租给别人。众人一听这话，就说，千万不要这样。耶稣注视他们说，那么经上所在，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凡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，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。经士及司祭长在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，但是害怕百姓，他们明白这个比喻是暗指他们说的。于是他们窥察耶稣，派遣奸细假装异人，要抓住他的语病，好把他交付于总督的司法权下。他们就诘问他说，师父，我们知道你说话施教都正直无私，又不看情面，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，敢问我们给凯撒那丁税可以不可以？耶稣觉察出他们的诡计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拿一个德纳来给我，看这德纳上有谁的肖像，有谁的字号？他们说，凯撒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，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。他们在民众面前不能抓到他的语病，且惊奇他的应对，遂进口不言。 否认复活的撒都塞人中，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师父，梅瑟给我们写道，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，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，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，给他哥哥立嗣。曾有兄弟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子，没有子嗣就死了，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。七个人都是如此，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。末后，连那妇人也死了。那么，在复活的时候，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为妻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世之子，也娶也嫁，但那堪得来世，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娶也不嫁，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，因为他们相似天使，他们既是复活之子，也就是天主之子。至论死者复活，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，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、伊萨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。他不是死人的，而是活人的天主。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。”有几个经师应声说：“师父，你说得好。”从此，他们再不敢直问他什么了。耶稣问他们说：“人们怎么称墨西亚是达卫之子呢？达卫自己曾在圣咏集上说，上主对无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。”达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样又是达卫之子呢？众百姓正听的时候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应慎防经师，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，喜爱街市上的致敬，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吞没寡妇们的家产，而又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。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。